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把我们带到他的家中来，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虽然外面是有大风雪，但是我们希望春天是马上会来到的。让我们一起先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你分别为圣的日子，把这种弟兄姐妹能够聚集在一起。主啊，我们这个星期开始就要查考哥林多前书，真是求主你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一封书信，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帮助。我们知道在世上的日子都有困难，但是我们知道你是这位掌管一切的真神。主啊，在你的旨意里面，我们必然能够得到你自己的帮助，让我们能够重新站立在你自己的国度事工里面，能够有份，能够荣耀你，这是我们的心愿。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我们从这个星期开始我们就要开始来学习哥林多前书各样的教导。哥林多前书是一封非常丰富的书信。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他告诉了弟兄姐妹有很多地方的不同的教导。那我们看到保罗在书信里面讲到关于结党的事情，关于诉讼的事情，关于淫乱的事情，关于偶像的事情，还有教会里面各样的混乱的事。那我们知道教会是神所设立的，这是不错的，但是因着教会里面有人的关系，我们人就是有软弱的，所以呢，教会里面是免不了纷争各样的纷争也是我们在里面学习，我们操练我们自己的地方。所以这些纷争如果我们能够解决了，就是我们能够得胜，那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更夸耀一步。那我们知道教会教会是神所设立的，那在教会这个组织里面，我们不能够把世界的东西拿到教会里面来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是民主制度，那我们能不能把民主制度拿到教会里面来了我们知道这是不太适合的，甚至有人说教会是应该属于君主制度你说怎么教会怎么又倒退了其实不是的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基督，他是我们的王信徒我们都是要顺服他，我们是奴仆的身份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身份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奴仆但是呢，我们的职责不同我们有不同的神托付给我们不同的工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忠心的服侍，那你说那这个做这个执事的，做长老的，那不是挺不错的，那我也愿意做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他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你做长老，你做执事的，神跟你要求的也更加的是严格的所以不要说有这些权柄是很好的，但是如果神所向你要求的你做不到的时候神就会处罚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个时代的教会里面，我不能说每一个人都想要做王，跟在这个公司里面或者是在世界里面一样，这是不行的我们的王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记不记得我们在决志祷告的时候你怎么样跟神祷告的有没有说请基督耶稣住到我们的心里面叫他做我们一生的主宰，我们要遵行神的智慧遵行神的旨意来行我们这一生，是不是？那当初我们这样的许愿，那曾几何时，怎么我们想要做王呢？我们想要做教会的主呢？所以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那在哥林多的教会， 就是如此。哥林多的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信徒以为这个福音的本质是今世的智慧，这是他们错误的这个观念。他们把福音里面神的话还有神所做的这种超自然的大能，他都把它给拿掉了。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圣经里面的这都是世界的智慧，那他们就照着这个世界的智慧去做了。那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就错误的认识这个基督工人的本质，他们把保罗、把亚波罗、把基法，把他当作他们的领袖了，他们要追随的这个目标，其实这些人他们是基督的仆人，我们要跟随的是耶稣基督。那基督他可以给我们永生，这些仆人呢，只能够把我们指向这一位基督而已。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跟随的目标给对准了。如果是我们跟错了人了，我们这个救恩我们就没有得着。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是很有智慧的，他的心思是非常的这种慎密的。所以他在这个哥林多书信里面，他没有马上告诉这些哥林多的信徒说你们应该如何的改，而是他从真理来开始，他从这个救恩开始，他从福音开始。你会觉得很怪，他怎么讲的这些东西跟实际的问题都没有一点的边际都没有够到呢？其实在保罗的智慧里面，他就看到了他们所缺陷的，他们就是把福音认错了。只要把这个福音给他们这个真理能够讲对，开始修正他们对于这个福音真理的这个错误，把它修理正的时候，底下都能够解决。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保罗他所做的事情，他所做的教导。第一个呢，他说保罗说要解决教会里面纷争的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要在主耶稣基督的三重圣名里面要彼此相合，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彼此相合。那这个彼此相合的这个基础在哪里呢？这个基础就是主耶稣基督。你要认定了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能力、他的荣耀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谦卑的听他的这个要求了。他的要求就是要求我们在基督里面要彼此的相合。所以我们仔细看一看所说的这个主耶稣基督这三重的圣名里面，它实在是代表了什么。第一个，主的意思，主就是神，就是我们的主宰。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创世纪五章八节，亚伯兰对索多玛的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所以这个主就是神。我们所敬畏的这一位是我们每天我们称作的是主的，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那在使徒行传新约里面，20章21节里面，彼得在这里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里的主呢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就是神，他就是三位一体的神。那所以这位主宰是我们的神，那我们就是要单单的要思想他的要求。那在另外一个名字是耶稣。耶稣是什么呢？圣经的解释说耶和华是拯救，这就是他名字的意思。所以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1章21节里面讲说，预告这个耶稣基督的出生，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能够救出来。所以耶稣他是耶和华的拯救，代表他来到世上他所成就的这一切事情。所以他为我们所摆上的他是这么的多。我们做他的这个成为他的儿女， 啊，我们就是要有这种的心，要听他所要我们所做的事情。那基督呢？基督我们看到的意思是受膏者，啊，受膏者是弥赛亚，啊，所以在马太福音16:15-16里面，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啊，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西门彼得他受了圣灵的感动，如果是他自己的话，他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但是呢，西门彼得开口说：“你是基督，你是上帝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啊，所以基督耶稣他是这样的，职分，他是这样的能力，他是这样的荣耀。那他所教导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怎么敢不做呢？他教导我们是什么呢？就是要合一，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合。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用耶稣基督的名，他来劝告这些哥林多的弟兄们，说要他们讲一样的话。我们知道这么多人能够讲一样的话，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呢，这个话是从他的心里面出来的。啊，我们知道我们人口开声说话，是我们心里想什么我们就开口说出来，那大家要说一样的话，这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有同样的信仰，我们认识同样主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说同样的话出来。啊，特别是在祷告的时候，啊，我们记得，啊，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应说阿们。阿们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同意啊，是不是？啊，当我们说一句话出来，很多人同意的话，他们有不同的反应啊。有的说很好很好，有的说对啊就是这样，有的说啊，这个一定是如此的啊。这种的反应都是乱七八糟的。那特别在祷告的时候，如果都是这样的反应的话，那就乱成一堆了。但是呢，当我们说阿们的时候，啊，这就是代表每一个人的心意，特别是这个大家一起同声大声的阿们的时候，啊，就跟大水的声音一样。啊，记得我以前在去国内去过啊，参加这个教会的这种服事，那这个国内的家庭教会这个祷告，啊，是非常的这个动人的，非常感动人心的。啊，我们在这里的祷告都是这个啊，自己心里面想什么就是跟这个流水一样的就流出来，啊，这要跟他阿们的机会呢很少，因为什么？他一下就讲完了，啊，这个阿们都是最后讲阿们。可是在中国大陆，这个弟兄姐妹他们祷告的时候是一句一句，一句一顿，一句一顿的，啊，当他顿的时候呢，底下弟兄姐妹就阿们，哇，那个声音就跟打雷的一样，跟重水的声音一样，是非常感人的。那这就是说他们同口说一样的话，同口说一样的话就是阿们的话。那这里讲的保罗说的一心一意，一心一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看法，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有这个共识，啊，因着我们有这个共识呢，我们会团结一致，啊，因为什么？我们都是一个思想，还有什么事情是不一样的事情我们会做出来呢？所以我们只要心思一样的时候，我们做出来的事情就是一样。所以保罗说我们就是要借着这个原则啊，我们才可以彼此相合。只要我们心思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彼此相合，我们就可以和好如初啊。特别是在一个这个有纷争的教会，我们就可以借着这些教导，我们就可以和好如初了。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二个，保罗第二个要求啊，关于这个教会纷争的事情，就是讲到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基督工人的本质。啊，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基督工人的本质。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关于这个信徒的生命，啊，信徒这个生命上对于这些认知的这个误差， 啊，因为我们很多信徒因着生命的这种软弱，我们生命的幼小而产生一种误差。这个误差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欣赏一些基督工人啊，就是一些基督的仆人，他的才华，那就把自己呢归在这个工人的所立的这个派别之下啊，他就跟着这一个人走了。所以他们追随的呢是世界的智慧，那这一种结果呢就造成了教会的这个结党了啊。所以保罗在他的这个书信里面，他就讲到在哥林多教会他有四个派别啊。第一个派别是说他自己是属保罗的，那我们知道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创始牧师啊，那因着他是教会的创始人啊，或者是有很多人被保罗直接带领的在那里信主了，那所以呢他们就说我是属保罗的。那特别是他们听到了这个保罗关于真理上这种扎实的教导啊，他是非常的佩服，他就是愿意来跟随保罗，所以他说他是属保罗的。那另外有人呢，他说他是属于亚波罗的。那我们知道亚波罗这一位弟兄，他是从北非的亚历山大城来的。这个人呢，他是非常精通这个圣经。那当然那个时候的圣经是讲旧约了啊，旧约的圣经。那后来呢，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也在帮助他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他就在这个哥林多在那里服侍了。那这个人呢，他是善于辞令的，他的讲道呢是非常尖锐，非常有魅力啊，所以听他讲道的人就非常的这种佩服他，就是愿意要跟随他了。那第三个这个派别呢，是说他是属于基法。那基法是谁？基法就是彼得啊，我们知道彼得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大门徒，他的身份啊是非常崇高的啊，弟兄姐妹都是觉得说他是这个跟随耶稣最亲近的，那跟随他就没错了啊。所以呢，而且呢，他又是犹太人的背景啊，所以在当地的这些哥林多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就是很自然的，就是跟随他啊，吸引了他。那第四个呢，讲说他是属于基督的。那我们知道说自己属于基督的没什么不对的嘛，对不对？但是呢，他这样说，他说自己属于基督呢，那是有一点偏差。为什么呢？因为他标榜基督啊，他把自己跟其他的人都分别开了。在教会里面的人分别开了啊，所以他可能有一些觉得是自己属灵非常好的啊，他要自己独树一格，他把自己当作是正统的，那他就是当正统的同时呢，他就排斥了其他的人啊。所以保罗在这个信里面，书信里面他就反问了啊，反问他说你这些属基督的啊，基督是分开的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人，这些说属基督的人，他夸耀他自己，他轻看了别人，他这种排他性的做法，他破坏了教会的这种的合一了。所以呢，他等于是把基督给分裂了。那基督怎么能分裂呢？啊，基督是单一的。那对于这些属这个保罗派的人呢？保罗告诉他们说，保罗岂是为你们钉十字架吗？保罗没有啊，保罗虽然是哥林多教会的创始人，但是他不是这些信徒的救赎主，这些救赎主是为他们钉十字架的基督耶稣的啊，保罗没有为他们钉十字架。那保罗也同时对那些属亚波罗的人啊，来分辨他们，来跟他们辩论。他说这些属亚波罗的人，他们可能受亚波罗的施洗，但是这个施洗就是能够证明说你要跟随他们。 当然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啊，信主要施洗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但是呢这个施洗并不代表说你就是属这个人的。而因为什么呢？纵使是亚波罗在施洗，但是呢他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施洗啊，所以施洗能够在众人面前来能够来见证的时候，他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才能做这样的事情，跟亚波罗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保罗说他自己尽量的不向人施洗啊，所以在他手头上施洗得救的没几个人。那并不代表说这些人其他人施洗就没得救了，那他施洗的人得救了。因为什么？这些事情对他来说是一点不重要的事情。所以保罗说我记不起给谁施洗了啊。你说保罗这个记忆力怎么这么差啊？他这个是一个使徒啊，他的这个头脑这么清楚，他既然会记不住这些事情了，而是他说他记不得这些事情，因为是不重要的事情，他不把它放在心里面，所以呢他给谁施洗他根本他都是不在意了，他也记不住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个如果是能够基督徒能够有深切的认识的时候，他们不会说是跟随这些神的仆人而不跟随主耶稣基督，就是因为这些基督徒他们的生命太软弱，他们对于真理的认识实在是不清楚，所以他们就用世界的办法，在那个时代里面他们跟随了这些保罗亚波罗跟彼得啊。特别是在那个时代，你们要知道啊，都是很多的啊，这种老师啊，有知识，非常有知识的这种的有智慧的这些知识分子在带领啊。在那个时代里面，其实人类历史的发展很奇妙的。但那个时代我们中国也就是在战国时代啊，我们战国时代我们知道啊，是百家争鸣啊，孔子啊，孟子啊，老子啊，各式各样的学说都有，就跟那个时代里面在这个在希腊文化一样，希腊文化也有很多著名的这些哲学家在同样的这个时空里面都出现了啊。所以在那个时候的人呢，他们都跟随这些有知识的人，好像孔子他有72门徒，对不对？那在希腊的这些哲学家他们也有很多人在跟从他，所以呢这些在教会的人也都是用同样的世界的办法来跟随这些有才华的这些神的仆人。但是呢这种的做法证明是错的，保罗说这是错误的做法。那另外一个困难呢，就是基督工人啊，他们的这个生命的缺陷造成了这个教会的分裂。这些基督工人他们生命的缺陷，他们造成了教会里面的分裂啊。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里面它是有分党啊，这是我们不可否认的，但是呢感谢神他们没有分裂。为什么没有严重到分裂的地步呢？因为保罗、亚波罗、基法他们都是被神所重用的仆人，那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忠心的为主所使用，他们顺服神啊，所以他们没有这种要利己的这种私心的，他们同心合一就是要纯粹的来侍奉我们的主啊，以至于呢教会里面他虽然有分党，但是呢还没有说因着教会领袖的这种的摩擦啊，产生了这种教会分裂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一个教会领袖当中他们有了严重的这种的摩擦，有这种争吵呢，教会就很容易因为有分党的缘故而分裂啊。今天有很多的这个主的工人，他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了很多年，慢慢的呢这些信徒呢就接受了他们，也拥护他们，那很容易呢这些人如果他们的生命有缺陷的时候，他们就自高自大，他们就顾盼自雄啊，他有了这种利己的这种私心呢，他就培养他自己的势力。 那他要借着这个机会呢，他要抓一些权柄，要荣耀他自己。那当这些人他有问题的时候，有一些事情不合他的心意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教会的分裂。我说这种人是粽子头。如果粽子头你不清楚的话，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知道这个要这个过端午节的时候要包粽子，对不对？我们台湾包粽子是一大堆的这种馅，那种不知道是什么馅，都绑在一起的，挂在门上面。然后包好了一个粽子，就拿这个馅一缠，就在那儿。然后包好了一个再缠，所以呢，很快的这一堆的馅底下就全是粽子。然后你提着这个馅呢，你就把所有的粽子都提起来了，拿去蒸啊，去煮啊，你就可以做好。所以呢，他们这些这个神的工人，他们就把自己当粽子头，粽子头底下就是这些信徒，这些软弱的信徒，就是跟着他们走的信徒。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工人服侍的这种的危机在那里。我们的服侍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的服侍要让每一个信徒这个绳子自己去连在神的身上，连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不要把这些信徒连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当一个基督工人，他要有很高的自我警觉性，他一定要非常敏锐，只要发现有一点自傲自大的意念在他的心里面，他就要马上对付他自己，一定要回到这个谦卑顺服的这个本性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每一个做神工人的这个心态，我们一定要对症。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他成长的过程中都是从一个新造的人，一个刚刚信主的人慢慢的一路一路成长。你在神的旨意里面，你只要顺服，你都会成为合神心意被神所使用的工人。那当你到了那一天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的立场来转稳，你一定要有很高的这种工人的这种警觉性万一等到你到了那一天的时候，你服侍主一帆风顺的时候你不要有任何的自大自傲的这种的心思意念有的话要马上对付掉。千万要注意，要做一个谦卑顺服的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5-7里面，保罗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了什么，浇灌的也算不了什么，只有那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所以不管是亚波罗，不管是保罗，这些人呢，他们只是主的工人，他们只是执事而已他们所做的这个职责，就是要把人带到主耶稣那里，带到上帝那里，那上帝来让他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得到成长所以这些仆人，他们只是做浇灌的工作，做栽种的工作，要叫他成长是耶稣基督的大能的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事情那在对这个主的工人呢，保罗也有警告他们保罗也有告诉他们这些工人应该注意的事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16-17里面告诉这些有服侍的这个职责的人，他说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上帝不要毁坏那人，因为上帝的殿是圣的，这殿是你们。所以在这里保罗所说的这个殿是个单数，单数就是教会的意思，而不是个人所以你如果一个服侍的人他要毁坏上帝的殿的时候，那上帝必然要毁坏那个人，一定要惩罚那个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把那个这个神的教会亏损神的教会是轻慢不得的所以我们知道要做服侍的工人，我们一定要非常 非常的小心啊。当我们因着我们自己的私意的时候，因着我们对自己的好处的时候，我们把上帝的殿给摧毁了、毁坏了，那我们会受到管教啊。神他爱我们，他所爱的人他必管教啊。所以我们做的坏事情，我们做的错事情，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啊。我们对神的事工，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这是神他重重的托付给我们的这种的工作。那第三个能够解决教会里面纷争的办法，第三个呢，是我们要高举十字架，我们要高举十字架的真理。你说高举十字架就能解决教会的问题吗？是的，是的。在这个芝加哥啊，每三年有一次福音大会，福音大会里面负责的是王志军牧师，对不对啊？他讲的信息是什么？他说他不讲别的，他单单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每三年一次的信息就是这个信息，这个信息就够了啊。要传福音，要改变人心，就是要靠十字架。这个十字架的真理，如果你能够彻底的能够接受的时候，教会就会蒙福啊。保罗说他不用世界的智慧、世界的言语来传福音啊。在十七节里面讲，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啊，智慧的言语就是世界的言语来传福音。他说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为什么十字架会落了空呢？因为我们在传世界的东西啊。因为世界的，当我们传世界的学问的时候，我们只能够把人带到人的面前啊，我们不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是传世界的学问。只有十字架的福音才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用世界的哲理、人的智慧，如果能救人、能够满足人的时候，那十字架的福音就多余了，我们就传着世界的这些智慧、这些哲理就好了嘛，是不是？所以如果保罗用世界的学问来叫人来信的时候呢，就是让人来信他的学问，那十字架呢就落空了，十字架这些教导就落空了，不需要再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高举十字架是有神的智慧在里面。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是救赎十字架啊，每一个人都知道啊。下个礼拜就是礼拜五是耶稣受难日，礼拜天是复活节。这个十字架是做救赎的工作，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借着十字架，我们就能够得救啊！我们是罪人，应该是死在永火里面，因着十字架，我们得救了。这个是十字架的真理，每一个人都知道。但是呢，十字架有更大的这个智慧在里面，有更大的能力在里面，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我们高举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这种的认识，我们会认识到和睦啊。在十字架的真理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委身啊，也可以看到这种完全的顺服，也可以看到这种的是完全的舍己，还有神完全的爱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再仔细看一看保罗所高举的十字架的真理能够解决哥林多教会的各样的困难、各样的问题，也可以在今天解决我们每一个教会所面临的各样的试探、各样的不同的这种的光景啊。所以在救赎里面，我们都知道啊，救赎是耶稣基督他被世人所抛弃，但是呢，这位被世人所抛弃钉上十字架的这一位神啊，他已经成了教会房角的头块石头啊。我们要靠着他，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所以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 得到这个救赎。那这个呢，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这个真理。那我们怎么说十字架是造成我们的和睦呢？啊，在《使徒行传》在以弗所书啊二章十六节里面讲到啊，既然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灭了冤仇了，把神跟人的这种篱笆，把这墙都拆掉，把这个啊把这个帐幕也都分开了，那借着十字架呢，两下就归为一体了。那所以不但是外邦人犹太人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这个功劳让大家能够和睦啊，而且呢人跟神也都和好了，所以这个十字架的功劳是让我们能够得到和睦的啊。进一步来说，我们能够得救的人啊，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弟兄，这个弟兄的身份比血肉的身份还要高的啊，我们血肉的身份啊，我们家里面有孩子人都知道啊，如果说是有两个孩子啊都是男孩的时候，天天打成一堆，对不对？弟兄也有吵架的时候，也有不和的时候啊，这是世界的。但是当我们是属灵的弟兄的时候，那我们中间我们是不应该有争吵的，我们是一直都是和睦的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在灵里面我们已经都相通相合了，我们所信奉的是这一位神，是这一位为我们死的主耶稣基督啊。我们都是从因着他的宝血才把我们拯救出来，那我们中间还有什么值得要争吵的事情啊？所以十字架它带来了我们的和睦，十字架也让我们有尾声啊。在希伯来书三章五到六节里面讲到摩西啊，摩西是神的仆人，他在神的家里面全然尽忠的。那神使用摩西，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旧约里面神是最大的仆人，但是新约里面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在这里所成就的事情啊，他是完全的忠心的来委身的，他要上十字架，没有一个人愿意做那样的事情。但是呢，他为着我们，他在这个神的家里面，他是委身的，他愿意来到世上来做这样的事情，所成就的比摩西更是伟大啊！这个摩西在神的家里面，他诚然的尽忠；耶稣在神的家里面是更尽忠的。他这个委身的这种的心态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一样要委身，我们要忠心的来侍奉我们的主啊！当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观点我们看对的时候，我们侍奉的是这位主啊，不是侍奉某一个人，或者是为着好处侍奉我们自己的时候啊，我们中间我们不会有纷争的。我们也不会有结党啊，我们更不会有分裂的事情。高举十字架也代表了完全的顺服。我们马上就要到耶稣受难日，耶稣没有受难以前，他到了哪里？克西马尼园，他是怎么样的跟神求？啊，我们看到。耶稣他人就是肉体，他有肉体的这种的恐惧啊，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刑罚。如果能够避免的话，当然按照人肉身的这种的思想，免了最好，对不对？但是呢，耶稣基督他也知道神的旨意，神救恩的计划就完全是靠他了。他如果说是要逃跑，要开小差，那我们今后我们人怎么办？所以他就是完全的顺服，他愿意来接受这个神的托付啊。所以在马太福音20章39到42节里面，他在克西马尼园他是怎么样的祷告，是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耶稣他是怎么样的顺服。39节里面他在 科西玛尼园稍往前走，伏伏在地，他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不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看到没有，他有他自己的意思，他可以的话 就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他也知道神的旨意是要叫他做这个事，那他只有顺服，照你的意思去做喽。第42节，他再继续的祷告，求神加力啊！他第二次他又祷告说：父啊，这杯若 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啊！这个苦杯是非常苦的，非常困难的，非常痛苦的，但是呢，他在祷告里面说，如果不能离开，那我就喝了，我就愿意来成就你要托付我的事情啊！所以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看到这个完全的顺服。这个顺服也是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我们要采取的这个心态啊！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要顺服主基督耶稣，他既然是教会的头，那我们也要顺服在教会里面基督的引领啊！我们不能够说还要把自己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棋子啊，在神国里面，我们当然是神的这个精兵啊，这是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身份啊，要为他来传福音，要为他来征战。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一个精兵所以能够有果效，能够在征战里面能打赢，是完全是顺服着，听着统帅的吩咐，我们才能够得胜啊！如果每一个精兵个人有个人的意思，我们要到这边去打，另外一个说我们要到这边去打，好了，你这个仗就不要打了，一定是稳输的。二次大战的时候，英国有个统帅非常有名的，叫蒙哥马利，他在北非战场他打赢了。在他没有去以前呢，这个联军在北非战场被德军打得落花流水啊，所以他一去的时候呢，他就把他这些这个军官都召集起来要开会。那在开会的当中，就发现这些军官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说法，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意。那蒙哥马利就说了，他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住嘴，听我的，我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你们现在来到这里的时候已经离开讨论的阶段，你们来这里是要听命令，要征战的时候，那征战你就听统帅的话，没错，去打去。结果这个联军自从蒙哥马利来了以后，就连连就打胜。所以我们看到在基督的国度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要完全的顺服的时候，神就大大的祝福这个教会。另外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是完全的舍己。保罗在加拉太书2:20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乃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所以保罗他看到耶稣基督因着爱着他，为他舍己了，所以他愿意在同时他也跟耶稣基督一起钉十字架，把自己的老我全部在钉死在十字架上，让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活着。因为这一位为我舍己的主是值得在我里面活着的，他为我舍己，让我能够得到这样大的福气，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够把我们自己完全舍了呢？让他来为在我里面做王呢，做主呢？啊，所以我们既然看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己，我们也要学着他的样式啊，我们也要完全的舍己。最后我们看到在耶稣基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完全的爱，这是神的爱。约翰福音3:16-17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一段经文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神的爱。他把他自己的儿子这样宝贵，他都舍了。我们做父母的，我们 舍不舍得我们自己的儿女？当然不舍得咯，他们这么的宝贝，这么可爱，我们怎么舍？但是天上的神，他为了爱我们，他把他自己的儿子都舍了，让我们什么呢？因为因着神的儿子降世，他不要定我们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神是这样的爱我们，要救我们，把他的儿子都舍来了。那这样的完全的爱，也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聪明，觉得说这个爱能够放出去，能够得到多少的回馈，能够得到多少的好处，那这不是一个完全的爱。完全的爱是没有代价的，他愿意把它给 舍出去，就是为了 要对了人的好处，让我们也要有同样的认识。所以我们看到在十八节里面，保罗这样教导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所以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人，这些人把十字架的真理看作是一个愚拙落后的事情，特别是这些犹太人，还有这些希腊罗马文化的人，他们把十字架当作是愚拙的。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觉得说，你说这一位钉十字架是个弥赛亚，我觉得不对，因为这弥赛亚是要在这个非常大的阵仗当中，这个好像是个王一样的，从天上来到地上来做王的，他怎么能够钉在十字架上，一点挣扎都没有，就这样乖乖的被钉呢？这不是我们要求的这个弥赛亚，是个愚笨的做法。那在这个希腊人、罗马人呢，他们在那个时候有这个议会政治，他们觉得他们的这个政治是非常高级的这种的发展，不再是君王了，不再是这种君主的这独裁了，个人都可以发展他自己的想法，都可以在议会里面发表他自己的意见，让别人来尊崇他。所以说到耶稣作王，要听神的这种的带领，要顺从神的旨意，那这种实在是太落伍了，太老旧了，太落后了。所以犹太人、这个罗马人都觉得这些愚拙的事情。那他们既然把这个福音已经定位到愚拙跟落后的，他们就不会追求，他们不要明白十字架救恩的原理。他们既然拒绝了所传的福音的时候呢，他们就变成一个灭亡的人。所以他们这些拒绝福音的人，他们就成了灭亡人。那得救的人是如何呢？这是相对的。得救的人呢，他们得到的不只是知识而已，他们是借着信心，他们经历到神改变了他们，这是一个神的大能。多少人都在做见证，他在没有接受主以前是如何如何的光景，但是他觉知了以后，他信了主耶稣以后，有圣灵跟他同在的时候，他是如何如何的改变。这就是神的大能。他靠着自己他能改吗？没有一个人能改的，每一个人都是行在自己每天的这个 routine 里面，他没有办法改变他自己，想要改都不能改。但是呢，只要信靠我们这位神，他就能够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是有各种不同的困难，有各种在教会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这种的纷争的。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神是可以改变。在那个时候，在保罗的时代里面，人们相信智慧，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保罗说他不要讲的智慧是世界的智慧，而福音是神的大能，也是就是神的智慧。 神的智慧比世界的智慧更要崇高的。啊，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里面讲到，基督总为神的智慧，那这就是神的能力了。而且基督呢，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啊，只要我们愿意顺靠他，他就是我们的智慧。在十字架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有这么多重要的这种的智慧在里头，世人怎么能够猜测得出来呢？十字架的智慧在那个时候，在耶稣来临以前是个奥秘的，多大的智慧的人他们都不能够了解。但是今天感谢神，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我们就有这个智慧。这个智慧是人不能够想象的，是神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智慧。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得到。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在众万人当中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求你真是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都能够借着你自己的教导，在十字架上的大能，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不至于分门别党结党，让我们造成教会的这各种不合你心意的纷争。求主真是让我们能够顺服在你的脚前。主啊，让我们能够同心合一的来兴旺你自己的教会，兴旺你自己的福音。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